否面对自我被爱情把忽略，多不懂得放手，任性的辜负过，崩溃的被遗弃过，尝到了香甜和酸涩的后果，学会 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静。 选择留恋不放手。 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Club Mine 只在 MyFam。 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一只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个面对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人要钱一点吃一点才是大辈子，你工作摇摇晃晃，就把钱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跑步做运动，喝了金汤豆沙，要快干烧水中，虽然你没不争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个几山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才是会找我怕难难绝对不会错过。星星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归来中，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辈子，我的公车摇摇晃晃，再把钱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准备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很少水肿，虽然你没法挣扎，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换个机身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自己会找我好男人。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我们看到都有哪些车友会的朋友们来到了。中午的下班路上看到了杨哥哥、野蛮人、黄秀丽、魏命名、晶晶无名以及猪虾、猪心野、猪猪虾，你们俩能不能有一个人改个名字啊？好了，欢迎各位车友们的到来，你们骑着自行车慢着点啊。然后来，你有没有听过找过什么样的离谱借口啊？不管是新不新年了啊。我们来微信微博当中看看有哪些朋友都来了啊。看到 Cathy 来了，还有刘某某，然后小懒猫，他说哎呀你看看，我为了我的体重找借口，就是其实我不饿，但是呢内心就很饿，但你还好啊，就比那些我吃了这顿我再减肥吧，我不吃饭我哪有力气去减肥呢，对不对？好了啊，我们离谱的借口我们继续

听到是来自容祖儿《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听过或者找过什么样的离谱借口呢？或者就不多离谱，就找什么样的借口。是语言，他说到为自己的身高找各式各样的借口，哎，真是硬伤啊。没关系，这个身高又怎样，长得高长得矮又怎样呢，对不对？叶白说，好复杂的话题啊。很复杂吗？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为自己开脱找一些小小的借口嘛，这都很正常。看到了敏敏，他说约朋友出门，他突然不想出门了，就和我说他退皮儿了。当场我就跟他说了，除非你是蛇，不然我真是不信的。这都是什么借口啊。还有看到了珊珊，他说前一阵子很喜欢吃零食，又怕胖，就对自己说少吃少吃多餐是好事儿，像不吃早餐会让身体细胞更喜欢储存能量抵御这个抵御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那我随时随地都在吃，就应该不会容易储存能量了，也不容易长胖喽。可惜这真的是自己骗自己。还有我们看到了张岩说到了开灯睡觉说怕黑，那为什么要开灯呢？他说不是我啊，是我一个朋友，害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这个开灯睡觉怕黑，那人家睡得好就得了呗，你就大无畏奉献一下吧。好了，我们继续等待着大家留言，大家可以继续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啊，当然歌曲过后当然先进入到我们的游戏，差点因为话题把游戏给错过了。狂躁万岁，如果你想参与到其中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喽。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大牛，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3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却变更 在黄昏看着鸽子飞，为什么会流眼泪？盯着天花板不能入睡，怕梦见你藏背后的伤悲。 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国际坎坷冠大品牌 My 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 FM 狂躁万岁，能不能抗躁，你来就知道。 好了，说一下我们狂躁万岁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当中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官微之后进行关注就可以啦。啊，本周系列最后一天的单词你 get 了吗？最后一天学单词，大家要努力，要认真记哦。来听听看我们的问题。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学一个新的单词啊，独自，就是一个人的意思。Alone 啊，独自，来 follow me， 独自， 独自， 独自， 独自。 好了啊，我们的音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今天呢学的一个很简单的单词，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独自的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英文单词学到的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嘞？哎，我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啊，大家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成为幸运听众的话，还会获得由开心麻花提供的话剧门票哦。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 ESID 带来的 Lie。 Coming， 本周系列单词你 get 了吗？每天学一个单词，今天我们要学的单词是什么呢？ 来点个名啊，看到 Angel 说，那个怎么听着像大鹏呢？就告诉你，就是大鹏。后面还有，但是我给剪掉了。还看到了英购憨憨 I'm yours， 凡凡，大飞的欧尼 Joker， 孩儿他爸，小懒猫，程琳，小莹莹，露露，然后 Shirley， 小魏，谢勇，木木，小猪，等等等等。还看到了很多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课程最后一天仍然有这么多人，非常欣慰，看来大家还是很爱学习的嘛。今天我们正题答案是什么呢？有的朋友拼错了啊， alone， A-L-O-N-E 不是 A-L-O-N-G， alone， 那 alone 有点太向着这个发音而拼单词了， alone 应该是 alone 是正确的发音。今天正确答案就是 alone， 英文单词是 alone， 独自的意思，一个人的意思。有句话怎么说， leave me alone， 让我一个人待一待，就是这样说出来的哦。所以答 alone 是不对的啊， alone long long ago， alone 有这个单词，但是我忽然想不起来它是什么意思了。很多朋友答 alone 还真的记不起来了啊， sorry。好了，我们要从答对的这些朋友当中来抽选一位，送出开心麻花话剧门票。哎，听到了叫做叶子里的这位朋友，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开心麻花话剧门票。本周系列单词你 get 了吗？一周学了几个单词了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哟。好了，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听过或找过什么样的借口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可以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歌来自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说。

心有毒，该不该早一点结束？是坟墓，是归宿，不要走到最后才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痛的领悟。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哎，星光游乐园，就放着超级玛丽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互动话题了。你都找过什么样的借口呢？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一言难尽，他说一天埋怨老公从来没送过花给我。镇定自若的他就说了，我把钱都给你买吃的了，这个借口真的是够了。草燕说到了，我今天心情不好，请假一天哦。哇，真横啊。其实说真话都难，这位朋友说到了，对于今天的狂躁万岁的问题，哈哈哈，是有意思吗？骗你，我是汪汪。他说同事请假，理由是我明天不舒服，我想休息一天，最厉害的是批准了。那你也可以试一试啊。好的，我们的话题仍在继续，大家可以继续来微博当中留言啦。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验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有请出谢霆锋回甘。 看那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坚世界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甘。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冷眼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叫勇敢。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简单，一切一切源于自然，尝遍世界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甘。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叫勇敢。不简单，一切繁华不如平凡，虽然平凡却不平凡，去酝酿喜悦的滋味，叫平安。不孤单，走遍天涯海角作伴，寻遍天地无畏斑斓，去寻找最真的风味，叫自然，最自然。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许巍，你的名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微博当中还看到了骗你，这个未雨绸缪，他说不愿意陪不喜欢的人打王者荣耀。嗯，这倒是啊，这是真是一个好理由，真真的啊。多伦多说到了，接了一个，就是他跑一个，就是打车软件啊，他接了个订单去北京，钱太少。然后就不去了，不去了，这能说不去就不去吗？你说不负责了。他说，就是告诉他没带保险进不了北京，你还找到个还算可以的理由，那就可以。你看憨憨熊说到了，比如不想和某人出去就说有事儿，这都是很简单的理由啊。还看到了报道的朋友这边解下，他说到了上班迟到必须是。因为堵车呗。这堵车这个理由大家用的太多了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都找过什么样的借口呢？或者是听到过什么样的借口？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或者呢官微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再来分享。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朋友。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易斌 Eri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5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 651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总有梦，总有你在心。

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年再重要，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你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决心歌声卖你，我用音乐来赞助一整个主意， FM 100.5. 来自 Paula 带来的 Why would I ever， 这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今天所说的就是你都找过什么样的借口，或者是听过什么样的借口呢？这边看到了彪子，他就说了，父母呢总给介绍对象，实在太烦了，最后想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工作太忙没时间去呀。这个理由是够合适的啊。那么还有看到了，你看这个韩贝尔就说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呢。看到了 Forever 说，分手理由就是我对他太好了。Papi 这样他说，前男友对我发火，说自己双重人格，控制不住自己，这纯属虚构啊。看到了是一个 Harry 说到了，领导问他早上怎么没来上班呢，他说家里空调在喷冰块，在找人修呢。空调喷冰块那真挺好的，都不用放在冰箱冻冰块了。还有这边看到了，这是什么怎么念 Nobita 他说到了，家住市中心的，不想出门和朋友吃饭，说小区门口被大水淹了，那得分时候吧。是，然后这边呢还看到了什么又长了，他说和他认识时间很短，但是呢他说结婚能冲洗，有助于他爸的健康，然后我就去领证结婚了。我的天哪，就这么随便的结婚了，好吧，我真的是醉了，这样的借口。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来自李宗盛山丘。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Hello， 听着 MyFM 100.5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MyFM。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 相见恨晚了，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痴痴自放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这张梗狂放，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周五到来了，对吗？大家都去吃吃喝喝了，而且年根底下了，马上过年了，大家更是吃油腻的东西比较。第一个就是鸡肉，适当的可以吃一些鸡肉，不但有益于人体健康，也不会引起肥胖。第二呢，就是鱼肉，鱼的脂肪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很好的降胆固醇的作用。第三个就是瘦猪肉，经过煮炖后呢，脂肪含量会降低的。再一个呢，就是牛肉啊，牛肉的营养价值仅次于兔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兔肉，其实我不吃兔肉，所以我想把它省略掉。反正就是猪牛鸡都是可以的，猪牛鸡鱼都是可以的啊。大家这几种肉啊，补充一下这个蛋白质是好的。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韩红《一个人》。 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

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我为懂你的心愿却变化，天蝎座了真喜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写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向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墙。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 来自金志文认定，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哎呀，本来是一个好事儿，一个非常棒的事儿，可是呢却成了一个悲剧啊。那么一个女孩子呢，就是租了一间屋子为男友庆生，她是布置了70支左右的蜡烛，然后呢就是他自己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蜡烛呢就点燃了床头的电话线，然后这个男生还不知道，整张床就被烧着了，然后就屋子里全被熏黑了，当事人呢也是被行政拘留10天。而且并表示说了啊，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因为蜡烛就引起了这么一个险成大火灾的事情啊，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的。好在两个人没有什么生命安全，没有什么就是损伤，没有什么伤害，只是拘留10日，下次这样危险的事情咱就别做了。好了，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来自黎明 DNA 出错。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 FM Music 40，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音乐，我是 Tanya 蔡健雅。 我怀疑他不喜欢我， 不明白我说什么，我不过偶尔把是非弄错，我想问他你怕什么，不要怪我，只好怀疑眼泪出错，眼睛 see you again.

心时听歌入耳，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一零零点五，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 来自曲婉婷爱的海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也沉浸在爱的海洋，希望今天都各自约会好，吃好喝好玩好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啦，好好享受周末时光吧。然后再过两个多礼拜咱也过年了啊，好好收拾收拾家务了也该，周末都消停不了，这过年嘛，串亲戚都是很正常，大家也怎么说，就辛苦了吧。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开问音乐牧民夜，陪你度过了，我是淑君，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各位拜拜。

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张敬轩的一首断点，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时间来到了20:09，继续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那么今天又是周末了哈 ，Kevin 也要祝你周末愉快。还有两周呢就要过年了，不妨在周末的时间把年前需要处理的事情好好的都完成一下，来舒舒服服的过个年吧。我可以为你送上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对先生对小姐，来自秦昊和伊能静。一起

们曾经跌跌撞撞，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我没放弃这场梦，路到最后是输了。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曾经跌跌撞撞，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当我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做梦，要用坚持做更好的我。Do you are the world？ 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下一个梦， 陪我一起做梦，来自黄致列，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康斯坦丁影业出品的科幻动作巨制《生化危机》终章已经在12月23号在日本领先开画。作为电影《生化危机》系列的收官之作呢，在日本上映之后票房一路飘红，上映当日刷新了该系列的最高首映票房纪录。而上映之后呢，连续三周蝉联日本票房排行榜榜首，连续

来自梁博的一首喜剧，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刘若英最新单曲你有没有爱深爱过1月12号首度曝光 MV， 化身西餐大厨，在食物和爱情的交汇中，由低至高的声线不断地询问世间男女你有没有深爱过。刘若英表示，这首歌曲中呢，她最想要分享的态度是认真过的爱情才会令人怀念，有时恋爱的过程呢，就像是做菜一样，一样需要备菜的准备，慢炖的等待和享受，当然也会有失败。刘若英呢也自曝对做菜十分热爱，因为专注料理食物的过程呢，可以获得强烈的幸福感和治愈感。而在新的一年，她的我敢 Renext 世界巡回演唱会呢也将继续开启，目前已经确定会在3月23号在东京，4月8号在悉尼，4月9号在墨尔本开唱，当然呢也会造访台北、上海、北京、香港、长沙等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江美琪《想起》，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幸福 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工。 启禀万岁，臣听了 MyFM 100.5 的电波，从滨海席卷而来，请万岁速速定夺。 爱卿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来来来，与朕一同收听那 MyFM 100.5，随什么来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没带手机。 一首非常可爱的超完美极品，来自安心雅。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寒冷冬天呢，很多朋友都喜欢穿秋裤来睡觉，但是其实呢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哈。第一呢，穿秋裤入睡可能会感觉热，夜间特别容易踢被子，容易造成受凉感冒。第二呢，由于秋裤贴合身体，导致全身肌肉呢不能充分的放松，休息不够充分，还会影响血液循环。第三，穿秋裤睡觉呢会让体表的湿气不能充分排出，容易滋生霉菌。看起来啊，除了裸睡没有选择了，当然也可以选择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来入睡，也是不错的啊。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孙燕姿《绿光》。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Oh, 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如果如此的唯一。 孙燕姿的一首《绿光》，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梅尔吉布森执导的战争巨制《血战钢锯岭》呢，内地上映37天，票房突破了4亿大关。此外呢，影片的密钥呢已经延时至2月6号的24点，强势挺入春节档。此外呢，这部影片在第70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当中呢，狂揽最佳男一号、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最佳妆发、最佳音效等5项提名，并将和《爱乐之城》《奇异博士》等角逐由美国音效工会颁发的最佳声音效果奖。影片呢有望提前锁定1月下旬公布的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席位，作为首部进入国内院线的年度冲奥佳作，其征战奥斯卡的表现呢也是十足，令人期待。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观看这部战争巨制呢，不妨在春节之前好好的一饱眼福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给你送上来自王铮亮和张靓颖共同带来的《只是没有如果》。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猫 FM 不眠夜。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你悄无声息在我身后，我拉过你的手，暖在我的胸口，转眼时间到了好多年以后。 那年跟着你走过好多路口，也哭过笑过，如今不再提起了，这世上总有些遗憾开不了口，开不了口的都默默成为永久。只是没有如果，没当初见你时的忐忑。 当我再想起你深深拥抱我的那一刻，回忆只在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